家好。 抓不住爱情的我，总是眼睁睁看它流走。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，为何不能算我一个？为了爱孤军奋斗，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。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爱要越挫越勇，爱要肯定执着。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，想爱就别怕伤痛。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爱要越挫越勇，爱要肯定执着。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，相爱就别怕伤痛。 给你们一句啊，一次的机会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志炫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准备好了哟，只有一句啊，一二三， 找一个